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三十五章，为咗防止搞出啲声响，我就除咗只鞋，赤住脚上去，亦都唔敢开灯，只系将个手电筒攞喺手入边。顺住通往二楼的木楼梯，一步一步向上走。越向上走，铃铛的声音就越清晰。直到我上了二楼，眼前已经是漆黑一片。好在在一楼还有一些微弱的光照上来，使我不至于变成好像盲佬什么都看不到。声音似乎是从右手边传过来的。我小心翼翼地朝那个方向走过去。突然之间，脚下边的木制楼板被我的脚步压到吱一声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在黑夜当中显得很鬼清晰。我心里面即刻打个突心想，岂有此理，有没有搞错啊，真的这么鬼黑。就在这个念头一转的时候，我的右前方跟住亦都传来了吱一声的开门声。紧接住就见到那一个瘦削的老坑拿着一支白蜡烛走了出来，蜡黄的面皮干干瘦瘦，浑浊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入面望着我，阴阴森森地问，边个叫你上来啊？我说心知不好，但是好在这个老坑毕竟都是人，我就不怕了。我一手拿着手电筒，心想如果你的老爷有什么古怪，我就一嘢哼过去，到时候不要怪我不爱护老人家。铃声在这个时候显然就停止了。我现在才发现老坑的左手拿着蜡烛，右手下垂拎着一个黄铜的铃铛，就好像做法事的道士手里面成日拿的法器一样。我心想这个老坑大半夜在楼上摇铃铛，唔通系从事啲咩迷信活动？不过如果真系咁，都情有可原，因为喺湘西一带历来系信奉鬼神嘅，各种禁忌习俗咧就更加数不胜数。如果真系咁，咁都好啲，我都放心啲。谂到呢度，我唔打算抹晒面，毕竟仲系住喺人哋屋企。于是我就讲：喂，老爷子，唔好意思，真系打扰咗你。我半夜听到楼上有声，以为是老鼠啊！啊，承蒙你收留，我没有其他本事，捉老鼠是我的拿手好戏，所以准备上楼和你除下害咁。个老坑浑浊的眼睛盯住我，声音依旧嘶哑难听。他说， 这个地方人少，大多数人都搬晒出去，好难避免会有啲咁嘅鼠狐山猫，我都习惯咗噶啦，唔好急，你啊翻翻落去啊， 就当我俾翻个台阶嘅老嘢。佢估计见到我年轻力壮，亦都唔打算抹面，就叫我翻翻到一楼。呢个时候我都已经查明咗虚实，我亦都唔想留多阵。在二楼光线暗淡，散发出一阵的霉味，等我的鼻好不舒服的，我即刻转身就落楼。那个老爷亦都收了烛火，走入了黑暗的房间里面，好像要去睡觉。落到楼下，顾文文还在等我，他见到我压低把声问，点啊？我就将自己的猜想讲了给他听，我说估计可能是那些招神弄鬼的把戏啩，湘西这一边好信这些的，不紧要啦。顾文文听完都放下心，这个时候因为是深夜，大家在白天都好攰啦，而家睇嚟都可以安心瞓觉啦，冇几耐大家都瞓着啦。朦朦胧胧之间，我感觉到我的手腕有啲发热，呢一种热唔系好强烈嘅，但是在夜晚阴冷的湿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我不由得又一次醒过来。 我哋嘅时候一睇时间，距离之前一次起身已经瞓咗两个几钟头啦。我忍唔住就睇一睇自己发热嘅手腕，心里边即刻有一种不安嘅念头。手腕嘅位置显然就系阿爷亲手送俾我嘅嗰串桃木鼻斜珠。当时喺回涌河底，我用桃木鼻斜珠对付速猫，一击即中，木珠一粒就已经爆裂咗啦。相传桃木系夸父手中嘅手掌，历来咧就被称为鼻斜驱鬼嘅圣物。喺呢个时候，佢竟然又爆咗一粒，唔通呢个地方真系有啲咩鬼怪出没？啱先爆咗佢呢个桃木手珠，系咪又救咗我一命呢？亦话讲呢串珠因为时间太耐侵袭咗水气，所以而家自己爆裂。呢几个念头一闪而过，我个睡意就已经消咗大半啦。顾文敏几个人就瞓得好冧。我摸咗摸个袋，习惯想摸包烟出嚟，但系而家先谂起，早就已经喺雨里边冲烂晒啦包烟。桃木珠突然爆裂，俾我有一种好唔老礼嘅感觉。以前我唔信呢啲嘅，但系经过咗回涌河嘅一系列事件，等我意识到呢个世界上其实仲有好多人类科技系冇办法解释嘅力量。呢个时候外边风雨大作，冷风刮到呼呼声。呢度唔同城市嘅风，呢度系山风，穿过悬崖嘅一侧，再穿过林梢，形成咗一个好独特嘅韵律。就好似鬼哭狼嚎咁，胆小嘅人睇嚟听到都会心头发毛啊！哇，意识侧低个头，倾听二楼嘅动静，发现上边好安静。嗰、那个古怪嘅老头已经瞓着咗。根据嗰个老爷讲，呢、这个地方应该系一个比较偏僻嘅古村落，只不过系随住时代嘅发展，大部分嘅人都已经搬咗出去。搬到更加有多人烟嘅地方，嗰、那个老头大概睇嚟可能就系我哋所讲嘅空巢老人啦。唉，谂起都有啲可怜。我啱啱咁样谂住，突然间就听到啲古怪嘅声动。呢啲声音唔系从楼上传嚟嘅，系喺个大门外边传嚟嘅。听声音隐隐约约，好似系有人行嘅脚步声。是那些鞋踩在雨水里面发出很特别的声音，我相信自己不可能听错的。这个时候外边凄风冷雨，有边个会在个雨夜上边行呢？那个老爷一直都没有落楼，唔通在外边行的是另外几盏灯笼里面其中的一户主人？这个大半夜的他出来做什么？呢啲脚步声一直都冇停，似乎慢慢慢慢咁从我哋嘅房门外边行过。我呢个人做事向来咧就中意刨根问底嘅，心里边如果挂住啲嘢就硬系唔安乐。特别而家遇到啲咁古怪嘅情况，唔搞清楚啊，真系好难顶。我当即轻手轻脚就同自己瞓嘅张台上边跳咗落嚟，行到个木门旁边。透过条门罅就往外边睇，我哋而家呢个房间里边微弱嘅灯光呢，就根本上冇办法透过门罅透出去嘅，所以我眼睛睇到嘅都系一片漆黑。我忍唔住又话自己傻啦，连啲常识都唔知道，而家点能够睇清楚啊？我正打算放弃唔再睇啦，准备光明正大咁打开房门嘅时候，突然之间。在黑暗当中出现了一片朦朦胧胧的光孔，慢慢慢慢进入了我的视线。细心一看，在滂沱的雨幕下边，是一个看不清样和衣着瘦削的人影。他手里边拎着一只大红灯笼，在雨夜里边慢慢地向村外边走，而在他的身后隐隐约约仲可以睇到有其他嘅人影。虽然而家 睇唔清究竟係男女老幼，但係根据轮廓计算，啲人数应该係几多嘅。我不由得暗自吃咗一惊，到吸一口凉气。喺呢个时候，一隻冰冷嘅手突然间搭喺我个膊头上边，吓到我即刻拧转头一睇，哦，原来係顾文文醒咗。佢竖起个手指同我做咗一个竖咁样嘅手势。喺佢嘅身后边就企住嗰个成面懵懂嘅豆腐同埋神色慌张嘅毛公鸡。顾文文同我做完个手势之后，亦都通过门罅向外望。十几秒之后，佢收返个目光返嚟，眼里面带住恐惧，同佢哋讲：佢哋唔系人。唔系人？我都未反应过嚟，唔通呢啲全部都系鬼？我个运气唔系低到咁啊嘛！豆腐一听亦都俾呢句话吓鬼死啦，紧张咁讲：姑姑系啊，咁咩意思啊？你讲嘅，你讲清楚啲啊！顾文文漆黑嘅目光喺幽暗嘅视线当中显出咗好紧张，同埋一丝强制嘅镇定。佢慢慢吐咗口气，低声咁讲：我睇唔清佢哋嘅样，但系我个视力系好好嘅，所以我发现佢哋嘅后脚踭都冇掂地噶。毛公鸡倒吸一口凉气，面色就铁青，好似谂到咩咁，一下之间牙齿啊打晒夹。豆腐反而又唔觉得好惊，一面懵懵懂懂咁问顾文文：吓咩脚踭唔掂地系咩意思啊？我讲民间上讲，鬼如果上咗人嘅身，咁嗰个人行路就会脚踭唔掂地嘅啦。顾文文亦都岌咗下头，忧心咁讲：唔通外边嘅人都系俾鬼上咗身？我回忆起头先睇到嘅场景，不由得摇咗摇头讲：我睇未必，呢个地方人烟罕至。边度有咁多嘅人嚟啊？本身都觉得好奇怪啦。我睇根本上就唔系咩鬼上身，佢哋八成可能根本上就唔系人。我话音刚落，豆腐就已经吓到不得了啦，喊住块面离我远一远咁讲：我知错啦，我错啦，我真系应该离开你个咁嘅衰混蛋。上帝啊，救下我啊，救下我啊！我嘅脑袋高速运转起上嚟，冒出咗无数嘅念头，即刻讲：喂，你都系唔好叫上帝啊！我记得你嗰晚黑仲讲咗啲侮辱上帝嘅说话，你咁样样，上帝会嚟救你咩？豆腐听到系欲哭无泪，讲：我宁愿出去淋雨，再都唔想喺个地方踎落去啊！你哋点话？顾文文啊，低声讲。小豆讲得都冇错，出去淋雨比喺度好，等外边嗰啲嘢走晒，我哋就离开呢度，好冇？话音刚落，毛公鸡甩甩咳咳咁讲：如果佢哋唔走呢？ 唔走，唔通留喺度生仔呀？ 毛公鸡吞咗啖口水，拧一拧头：唔系呀，你哋睇，佢手指下大门口嘅位置，我哋几个不约而同拧个头过一睇，见到喺木门上边用纸蒙住嘅雕花窗上，唔知几时影出咗一堆密密麻麻嘅人影。